及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科学母乳喂养，专业身体塑形，四维深度护理，360度呵护母婴健康，找月嫂就选管家帮，宝宝舒心，妈妈放心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，快到中林达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，意境玫瑰庄园，美人汤池，情侣小木屋，亲子温泉，这里通通有。花样温泉，花样泡，尽在意境玫瑰庄园。浪漫热线400-156-1616，400-156-1616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。 马哥哥，靠，前程无忧。 2017乐游丰台过大年活动开始了，丰台旅游委邀您来北京汽车博物馆与孩子们共度寒假体验营，北京汽车博物馆给你超凡的科技体验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夜太长，月光一定会冷掉，如何是好？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，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？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 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连接新老两大机场，串起京津冀地区的城际铁路联络线有了最新的进展。城际联络线的一期工程进入了2次环评的阶段，该线今年将会率先由东至西开建4站，分别为廊坊东站、空港新区站、新航城站、新机场站，全程39.7公里，将重点服务保障新机场，全线施工总工期预计为48个月，预计在2020年完工。今天99周周带你听资讯。斗志上将有7种不文明的行为将会被记录，包括扰乱公共秩序、违禁吸烟、倒卖或置贩假票、冒用优惠身份证购票乘车、持伪造或者是过期车票乘车、无票乘车、越站拒不补票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拘留的行为。因担心学生受伤，如今很多的体育项目老师不敢上，跳山羊等传统项目正在退出中小学生的体育课，部分学校让老师承担后果，同时也带来了压力。跳山羊这一类的体育项目到底该不该废除，你怎么看呢？ 2016年的1月1号开始，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行，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。卫计委曾经预测，2016年全年中国出生人口将会超过1750万。而根据一组数据也显示，中国大陆的总人口在13.8亿人，男性比女性多出3359万人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在谁也不敢打扰谁，我却不想让你继续追，让怀疑带你离人群太远，这世界还很美，看我们选择什么誓言。 想你，只要是偶尔会。

在热恋的季节，我坐在湖边看秀轻描淡写、哦哦、我坐在湖边看秀轻描淡写。 很多人都迷茫跟父母之间的关系，其实父母一直在试图靠近我们，了解我们的世界。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，学着刷微博，玩朋友圈，他们的手机里也总是订阅我们所在城市的天气预报，他们也总是会特别的关注我们所在的城市的新闻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很紧张。这两天北京雾霾太严重了，你戴了口罩吗？你们附近发生了火灾，你没事吧？而我们却总是懒得了解父母的喜好。如果我们也主动了一点，去靠近父母的世界，就像他们对待我们一样去对待他们，我想他们的心里应该也有一丝安慰吧。 只是有人就放弃，也有人愿意

微笑

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